I'm not afraid to

怎么亮着？那不是彻夜等候，你为我点了烛火，不过是一次邂逅，红楼那一场梦。我的香水全部褪色，像被大雨洗过，杯中景色回眉，我忘了我是谁，心情就像夜凉午睡，手里握着蝴蝶杯，单飞耶耶不醉不归。